教人分开，悠悠良夜不要，便改。黎明请你不要来，就让梦幻今晚永远存在，留此刻的一片真，伴倾心的这份爱，命令灵魂迎入真爱，请你换黎在浪漫感觉，放我浮世爱，而清风的温馨，在冷雨中送热爱，默默让痴情突破障碍。分开在漆黑中抱着你，莫让朝霞流进来。 多谢。